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是 婶婶阿姨爷爷奶奶，飘起飘板盼再来盼再来，我倒是像你妹子像你妹子乖， 我说了像你妹子像你妹子嗨耶， 我倒是像你妹子像你妹子乖， 我说了像你妹子像你妹子嗨耶， 哦、oh,

对您说，我的嘴边有烟霞，妈妈，我想对您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黑发泛起那霜。牵挂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您的腰线倦得不再挺拔，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？ 感激的牛车。

丁点儿亮。